Today we have so many English speaking congregation. 今天我们有许多用英文来听讲道的会众。So I try to preach both in Chinese and English. 我尝试能够尽量的用中文也用英文来讲道。So pray for me. So that I have the gift of speaking tongue. That is in English. 为我祷告能够有讲方言的恩赐这个方言指的是英文。Also pray for yourself, have the gift to interpret my English, yeah, so that you can understand. 为你们自己祷告，有翻方言的恩赐，以至于各位听得懂我的英文或是我的中文。事实上，的确如此。刚我们读的这篇讲到 the passage we just read by preaching by Peter, right? Preaching by Peter, Peter only used one language.彼得只用一种语言讲道 ，but all the people can understand, right? It's a miracle, yeah, yeah. God gives everyone can understand, 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得懂啊。上次也提到了 ，Why God gives the gift of tongue? 为什么上帝要给我们方言的恩赐 ？For the unity, so that everyone can understand. 为了合一的缘故。为了让所有的人不同的语言 different culture, different language can understand the gospel 让所有的人都能够了解这福音的信息所以方言的恩赐应当是带来合一的 Do you agree?、方言的恩赐是带来合一的、刚才这篇讲到是彼得所传讲的 The same Peter 50 days ago 50天之前 during the Passover He denied Jesus three times. 他三次的否认主。可是五十天之后，到了 Pentecost 五旬节，五旬节就是五十天嘛，对不对？他能够在众人当中站起来讲道。He stood and preached thousands of people. Stanford, 他能够站得稳，然后没有麦克风，没有灯光音响啊。We just use microphone, the sound system to preach. But at that time, Peter has no this kind of equipment.How can he preach the gospel? 他如何能够传讲这个福音，带领三千人来信主？同一位彼得，发生了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What happened to Peter? 他被圣灵所充满。He was filled by the Holy Spirit, right? 他被这位神的灵所充满，以至于他能够大放胆量 preach boldly to everyone.Through God's Holy Spirit. 所以同样的神也可以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 Also God can use everyone among you. So what is the gospel? And what is not the gospel? In the beginning we will discuss. 我们讨论究竟福音不是什么这篇短短的讲道彼得没有传讲什么他传讲了什么为什么能够带领三千人信主Why Peter can lead 3,000 people to convert? What is not he preached? 他没有传讲什么。常常我们听过有不同的讲道啊，为什么许多的讲道没有能力 ？Why so many message, many preaching cannot move people? 常常我们传讲什么？常常我们传讲的是政治。Most of the time, we would like to preach political position. 彼得有没有说 Did Peter say, Come, Israelite, with us, let's defeat to conquer the Roman Empire? 他有没有说以色列人，我同胞们起来啊，我们一起来推翻罗马的政权 to draw them away, 把他们赶走？有没有？没有。彼得没有传讲政治他不想要成为一个革命分子彼得没有传讲政治那彼得有没有说你们要遵循我们犹太人的传统跟律法 Did Peter say You have to obey our Jewish culture and tradition Moses law 他有没有说你们要来遵守摩西的律法以至于你们才能够得救没有If everyone has to obey the full Moses gospel, Moses law, then we can be saved. 如果所有的人都必须遵守完全的摩西的律法才能得救的话， That's a bad news. It's not a good news. 这是个坏消息，不是个好消息，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守全神的律法。特别在我们还没认识主之前，我们没有那样的能力。所以彼得没有传讲这些，彼得也没有传讲一个仪式，你们要受割礼。Peter didn't preach, you have to be circumcised like a Jewish boy. 他没有传讲割礼，他也没有，甚至也没有传讲你要受，现在要受水的洗礼。We are not saved by water baptism. 我们不是因为一次的敬礼你就得救了。敬礼是向众人的一个见证，是你之前已经被圣灵所感动了，所以不是敬礼让你得救，也不是我们守的主餐。Also, not by those supper you can be saved. 彼得没有传讲说，来吧，加入我们向荣华人浸信会 ，join us our church to be a member. Membership cannot save you.教会的一个会员不能够使你得救，不论你是 deacons, no matter you are deacons, you are pastor, you are minister, Sunday school teacher, 在教会的职位不能够使你得救。彼得有没有说，来来参观我们这个美好的会堂， take a look our building, if you cannot be filled by the Holy Spirit in this building, 如果你没有办法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中被圣灵充满， even I bring you a millionMillions dollars building, 带你去一个华美的会堂，你仍然不能够被圣灵所充满。For example, I mentioned Brooklyn, New York Brooklyn Tabernacle, 布鲁克林会牧堂。刚开始他们只有几个人聚会，第一个礼拜他们的 their offering just $85. 他们礼拜聚会，他们奉献就85块。牧师师母和他们的孩子一起在那边聚会，圣灵可以充满他们。所以不是因为建筑物让你被圣灵充满。那是否福音就等于这些 wonder 呢？这些神迹奇事 healing 呢？福音等于 healing 吗？ You know, as you know, Jesus healed many people. He healed 10 people. 他医治了10个长大麻风的， but only one came back to give thanks to Jesus.So it is possible you are healed. 很有可能你被医治了，可是你并没有愿意来跟随耶稣。你只需要医治，你不要这位医治你的主。所以医治也并不等于福音。医治是神使用的一个 instrument. Healing is also an instrument by God to glorify the Lord. So do not just focus on healing. Yes, I believe.Today God will heal people. 今日神仍然能够医治人。那也有许多传道人说，当你信耶稣，你就会改善你的经济。Yes, we pray for everyone who lost their job. But it's not necessary to believe in Christ, you will be richer and richer. 并不意味着你信靠耶稣之后，你就成为一个有钱的人。我们说这是一个 healthy and wealthy gospel. 是的，神可以祝福你有财富， like God, many business Christian businessmen. 同样，神也是可以使用贫穷人。在纽约有一个最大的教会，他们有全美最大的儿童主日学， the biggest, largest Sunday school in New York, Mentor Ministry, 他们叫做市区就是城市儿童事工Mentor Ministry Children International, 他们的牧师叫 Bill Wilson, 数十年以来他就住在他的一个小小的办公室里面，他没有其他的财产，他的办公室就是跟其他贫民区在一起。 Bill Wilson, he lived with other poor people, but God used him to minister 20,000 children.每个礼拜有20,000个儿童参加他们的主日学，每个礼拜他们在街上去服侍100,000这些 homeless. They serve 100,000 people on the street, the homeless. He is a poor guy. 他是一个贫穷人，但是神可以使用他。所以你不要说要等我有钱了才可以服侍神。Don't tell me when one day I got richer so that I can serve the Lord. It's not necessary. 所以福音也不等于财富，福音也不等于我们的属灵的恩赐。 Every spiritual gift the purpose to share the gospel， 所有属灵的恩赐都是为了要传扬福音，要来服侍众人， to serve others。 福音也不等于传道人，这些被神所使用的仆人。常常在美国我们常常喜欢高举， we like to focus on superstar pastor on the stage， especially the mega church， 我们注意他。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网站都是用人的名字， you will notice many websites、yeah. the address is someone's name， right？ 但是福音不等于这些人，因为这些人也是软弱的，也是会跌倒。 Those pastors including me could fail， could be weak， 我们也会失败，也会跌倒。 We also have to repent for our sin。 所以福音不是这些在台上的人。我相信彼得跟保罗都不是长得很好看的。 I believe Peter and Paul they are not nice looking guys， right？ Yeah. But God can use them. Also God can use disabled， right？ As you know Nick Vujic， 上帝可以使用甚至残障的朋友，像 Nick from Australia， right？ He has no hands， he has no arm。他说他只有一个小鸡腿而已哈，因为他只剩一只脚，一个小指头。Do you have hands? Answer me. Yes or no? Yes, yes you have hands. Do you have feet? 你有脚吗？ Yes. So God can use you also. 上帝可以使用 Nick。 但 Billy Graham 说啊，我未来接班人可能就是 Nick 了。你知道 Billy Graham was the most famous popular evangelist. He saidWho will be next Billy Graham? Could be Nick. He has no arms. He has no feet. 他没有手没有脚，他仍然能够为主做见证。所以不要看我们的外在。或者说什么是福音呢？某年某月某日，我做了一个认罪的祷告。One day I confessed. I read the sinner's prayer. So I got saved. Is it true?在美国教会有许多人都是这样，我曾经做过一次得救的这个认罪的祷告，但是回去之后 then I return to my lifestyle， 我后来又回到我以前的犯罪的生活里面， my sinful lifestyle。 福音不只是做一个觉知的祷告而已。那究竟福音是什么？ So what is the gospel? Peter preached，彼得传讲的是什么福音？ A simple message。 彼得传讲的是一个最简单的最简单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告诉我你刚才读的 What you read， What is the gospel？ Jesus， Only Jesus。 彼得传讲的就是耶稣， Not Moses， Not King David， Not SolomonNot Elijah， 不是大卫，不是所罗门王，不是以利亚，不是以赛亚， But just Jesus。 彼得没有传讲其他人，彼得传讲的唯独耶稣。这位耶稣是怎样的耶稣呢？ Jesus He lived with us。 彼得跟随耶稣这三年半，他与耶稣一同吃，一同住，一同服侍人。 Jesus lived with Peter and other disciples. They served together, eat together, sleep together. So he lives. 耶稣真实的活在这世上33年半，这是彼得要做见证的。还有呢，耶稣真实的死了， Jesus died. Why? Die for you, for your sin， 为你的罪而死了。所以耶稣是被谁钉死的？是为了我们而被钉死。不仅如此， Jesus was raised again by God。 耶稣同样的被神借着圣灵的大能复活了。 He was exhausted， 他被神高举了， He is alive today. 他今日仍然活着。他从神领受了圣灵， He receives the Holy Spirit. 他从神领受了圣灵，以至于怎么样？他要用圣灵为我们施洗。He will baptize you by the Holy Spirit. And He will come again. 在诗篇一章十节啊，刚才所读的这个彼得引据诗篇里面大卫所说的哈，这位主要再来，使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To make an enemy as Jesus' footstool， 耶稣要把仇敌踩在脚下。你兴奋吗？耶稣要再来把仇敌踩在脚下，所以仇敌是真实的，但是仇敌有一天 ，the enemy will be defeated。所有的仇敌都要被神所击倒击败，这就是福音，最简单的福音。耶稣活着，耶稣为你而死，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被高举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He was exalted and seated right hand over God。他今日仍然在你我当中活着，而且他要用圣灵来为你我来施洗，这是最简单的信息。你我也可以传这样的一个信息。这是 why the message by Dr. Billy Graham is so powerful, because what he teach, what he preach, is the simple message. So everyone can share the simple message. 最简单的信息，最简单的信息。那这样子福音带来怎样的一个结果？ The fruit of the gospel.Verse 41 through 43. Those who received his word were baptized. 领受他的话人就受洗了。所以受洗是一个后来的结果，是因为领受了神的话。门徒约添了3000人，这些人愿意来跟随耶稣。Not just be baptized, they become a follower of Jesus Christ. 你受洗了，但是你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吗？你跟随他每一天吗？ And they devote themselves to the apostles' teaching. 你每一日来顺服圣经上神对你的教导吗？然后呢，他们彼此交接波饼祈祷。 They have fellowship. 昨天我们到这个维尔瑞内家，我们21个人， We have fellowship together. We eat together. Potluck. Yes, we enjoy.The time together, they have fellowship, breaking the bread, 分杯，还有他们一同来祷告 ，and all came upon every soul. 众人都惧怕他，不是只有门徒敬畏上帝，是众人，所有人，甚至连那些不相信上帝的这些外邦人。他们都惧怕基督徒。 Why? 为什么他们惧怕基督徒？你的老板惧怕你吗？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工作很辛苦啊，那老板欺压你的老板惧怕你吗？如果有上帝的灵在里面，连你的老板都要惧怕你，众人要惧怕你，不信上帝的人也会惧怕你，畏惧你。Because God is in among you, so others will fear of you. 所以其他的人 ，others the Gentile also were afraid of Christians because the Holy Spirit is with them. Then many wonders and signs. 然后有许多的神迹奇事继续的发生，去证明耶稣是唯一的主。所以福音的本身不是这些神迹奇事，而是为了高举。这位主，这位耶稣。最后我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见证，如何来传扬福音， How to share the gospel. Your changed life. 你一个被改变的生命， Like Peter, he was changed by the Holy Spirit. 他被改变的生命，众人看到他，不再只是一个无知的小民，一个渔夫， A fisherman, not just a fisherman. He became a preacher.For God. So God can use you. Yesterday, I watched a testimony on website. 昨天我看了一个见证提到了有一个 a Chinese lady. She came from Taiwan to South Africa to study opera, the music opera. 她去南非，她去学这个歌剧。她很被看重。Their teacher, her teacher, value her. So he will be a superstar on the stage. 有一天他会成为一个歌剧的一个演员，一个歌手。But one day on the highway, 但有一天他却遭遇到一个非常严重的车祸 ，a car accident, almost destroyed her half face. 几乎毁掉了他半边的脸。A young girl wished to be an opera singer, actress. 她的梦想成为一个歌剧的一个演员，一个女歌手。可她半边脸毁了。所以这个电影就叫歌剧魅影。我们知道歌剧魅影就是有一个脸被毁了的啊，这个人来唱的哈。在这个时候 ，also her boyfriend left her. 她的男朋友离开了她。移情别恋 ，so she committed suicide. 所以她自杀。She would like to commit suicide. 她割腕自杀。But at that time, she cried out. 她呼求。But he was a Buddhist. 他是一个佛教徒，他不知道呼喊怎样神的名字。But finally, she called on Jesus.Jesus, where you are? 他说：“耶稣啊，你在哪里 ？”At that time, he heard three sentences from Jesus. 在那个时候，耶稣对他说了三句话，就是这三句话 ：“I have seen your tears. 我看见你的眼泪。I have listened to your prayer. 我听到了你的祷告。And I will heal you.”我要医治你。感谢神，他今天完全的恢复了。He totally recovered right now. 他可以在国家歌剧院来唱歌，来见证神。这个时候，他不再是为自己而活，不再是为自己而唱。She will not sing for herself. Now she sing for the glory of Christ. So how to share the gospel? 如何来分享福音呢？这个见证我贴在我们教会的 Facebook 上，你可以去看。这位神是活着的神，这福音的大能也要彰显在你的身上。你是否欢迎圣灵的工作 ？Do you welcome Holy Spirit to change you, your life and your lifestyle？ 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感谢你，因为你福音的大能改变了初代的教会 ，because。The power of the gospel changed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the church of New Testament time. 所以我们相信你也仍然能够改变我们今日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Also, we believe that you will transform everyone here today. 我们相信主你要能改变我们在座当中每一位弟兄姊妹。I will pray for those who have not yet to encounter Jesus.Receive Jesus, believe in Jesus. 我要为那在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神的人，在今天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来接受耶稣，不仅是祷告接受主，而是愿意来跟随他，成为主耶稣的门徒。我们也为在座已经是基督徒的 ，We also pray for all the Christians today. We can continually be filled by the Holy Spirit. 我们能够持续的。能够被圣灵所充满，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 ，to live out holiness, to glorify God, 能够来荣耀神。主，我们今日需要福音的大能。Also send us, 主啊，也求你来差遣我们 ，to share the gospel, 去分享这个福音 ，just the simple message, 就是这个简单的信息 ，that is Jesus, 就是耶稣。 耶稣，你为我们而降生 ，You live for us, You die for us, 你为我们而死 ，You was rise for us, 你为了我们而被复活，你高举升天 ，You will come again, 你还要再来，胜过所有的仇敌，使所有的弟兄姊妹、你的百姓一同坐在宝座上。我们赞美感谢你，求你亲自呼召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